第八篇道义 第四十六则，朋友之间要有信义、情义、仁义。义解：起身厌旧是一般人与生俱来的习气，然朋友有信是五伦之一，所以与朋友相处不能起身厌旧。所以古德话：与其结身交，不如敦旧好。由于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因此对待朋友要有信义、情义、仁义，这个就是做人的本分。 故事：范式有情有义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两个很重信义的人，一个叫做张绍，一个叫做范式。两个人一同在太学读书。有一天，张绍要回家的时候，范式跟他说，后二年某日，张到府上拜见尊亲。后来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张绍话俾佢嘅母亲听，杀鸡准备酒席，等候范式嘅到来。佢嘅母亲话： 千里若言，以何信之审耶？ 亦都即系话，张绍嘅母亲质疑距离咁远，时间经过咁耐嘅约定，仲可信咩？张绍话：范式系一个有信用嘅人，必定唔会失约嘅。后来范式果然如期嚟拜访张绍。有一晚，范式忽然发咗个梦，佢梦见张绍同佢讲： 我嘅好朋友，我已经死咗啦，我将喺某月某日下葬，我真系希望能够再见你一面，你会嚟送我吗？ 范式在梦入面就答应了张绍前去相送。到了出殡当日，送葬队伍已经出发了，但是灵柩却不肯前进。张绍的母亲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就摸着灵柩说： 难道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 正当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忽然见到有一扫车白马浩哭而来。张绍的母亲见到之后就说了： 这个一定是范式来了。 范式到了之后就摸住丧车说：走啦，我的好朋友，从此之后死生二路，在此与你永别啦。讲完就牵住丧车的绳索，引导灵柩前进。此时灵柩才能够推得动。当灵柩下葬之后，范式仲留在墓旁，直到坟边的树都种好了，才依依不舍地跟张绍道别。由以上可知，古人重视伦理，对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是这样，对没血缘关系的夫妻朋友君臣亦都是这样。朋友之交虽说其淡如水，但却能以心相许，生死不渝。范式这种对待朋友有信义、情义、仁义的精神，实在是现代社会所欠缺，亦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。故事：宋弘念旧，造汉之妻不下堂。东汉光武帝的时候，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的夫婿刚刚去世， 他就看中了朝中另一位大臣大师兄宋宏，要光武帝为他作媒说亲。有一日，光武帝和宋宏说，燕与云，贵亦交，富亦妻，人情苦。宋宏回答光武帝说， 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 光武帝听了就知道婚事难成，宋宏的不攀权贵正是一位念旧的厚道君子啊。故事修行人的眼泪。白云禅师是日本禅宗很有名的高僧，他的禅道非常深远，因此门下弟子有很多。有一位名叫阿善婆的在家老婆婆，亦都是他的弟子之一。虽然比起这么多出家的学禅人，阿善婆只是个在家的老婆婆，但是他的慧根深厚，学禅的悟性很高。在他的同学入面，阿善婆的禅修功夫好受白云禅师的肯定，并且仲得到认可。如此有禅法的老婆婆，有一日她最心爱的孙女儿去世了，阿善婆哭得呼天唤地，死去活来。好多同参道友见到她喊成咁，好不以为然咁样话，喂，你唔好咁样喊啦好冇啊，你话晒得个禅者都系受到老师认可嘅人，点解面对孙女儿嘅死亡喊成咁嘅样㗎？阿善婆讲咗一句话， 你识咩呀？我而家流嘅眼泪系珍珠嘅眼泪呀。 意思即系话，我嘅伤心，我嘅眼泪和一般世俗人那种伤心流泪是不一样的。真正有修行的人是大慈大悲，是多情多义而不分别执着的。佛陀正是这个世间上最有情的人。他的情是什么呢？不是占有执着的情，不是狭隘的情，是一切众生同我同体的情，是共生共存的情。而佛陀的眼泪是为所有众生而流，亦即是若一众生未得到，我佛终宵有泪痕。同时亦都是维摩诘居士所讲，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情操。所以修道有成的人是多情多义，绝对不是无情无义，而且他的多情是遍及一切众生，无论有情无情的众生都同样给予爱护。我们千祈不要以为修道学禅就是冷酷寡情，真正有情的人才是修道的人。因此修道人所流的眼泪是珍珠的眼泪，修道人付出的感情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。 引申，夫妻也要有情义、恩义、信义。喜新厌旧是一般人与生俱来的习气，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在物质方面我们的欲望就永无止境。所谓欲为深渊，由剑入车易，由车入剑难。若果不能够珍惜现有物品，使其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，而一味贪图新的物质享受，这样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。 除了物品之外，人与人相处更加不能够起身厌旧。尤其是现在的家庭之所以会破碎，大多数是源于一方有外遇，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破坏了，完全忘记了夫妻之间含有极重的情谊。婚前两情相悦才有可能结为夫妇，同时都忘记了夫妻之间的恩义。结婚后彼此互相扶持，辛辛苦苦建立一个家庭，来传宗接代，安置一个幸福的窝，最后都忘记了夫妻之间的信义。婚前彼此山盟海誓，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，这些誓言通通忘记了，导致夫妻之间的三义、情义、恩义、信义都荡然无存，使得目前世界各地区的离婚率节节攀升。目前台湾离婚率的攀升已经影响到无辜的下一代，由于单亲家庭的小孩缺乏适当教养，造成国内犯罪率的提高，因此夫妻之间更不能够起身厌旧，否则会造成骄薄寡恩的行为。这种不负责任的结离婚，既害己又害下一代，使得家庭的稳定性不足，社会的基础崩溃。目前家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，这个亦都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毛病，实应从家庭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做起，彼此在人生的道路互相扶持，才能够共创幸福美满的人生。